Episode 17 Dialogue 60 李老师，请问我儿子学中文学得怎么样？ 他写字写得很漂亮，可是说话说得太慢了。 好，他爸爸是中国人，我要他以后常跟他爸爸说中文。 那太好了，我想小王以后中文可以说得很好。 可是他爸爸好久没有说中文，所以他的中文也说得不太好。 那小王可以找一个中国人跟他练习。 我们不认识别的中国人，您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介绍几个？ 我的中国朋友中文都说得太快了，因为他们不懂怎么跟外国人说话。 您说得很对，我们去找别人。 Dialogue 61. 你这个星期有几个考试？ 有两个。我昨天考了一个，今天考了一个。 是吗？你考得怎么样？ 中文考试，我考得很好。可是英文考试，我考得很不好。 你英文考试为什么考得不好？你没有准备吗？ 我准备了。可是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好。所以今天上午9点一刻才起来，10点才到学校。 考试几点开始？ 9点半就开始了。